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我哋又介绍边一位诗人？ 今集呢已经是新一年的第二集了，但是我都仲想是推新人。咁因为推新人呢是我哋节目的一个好重要的传统啦。咁尤其是香港的新诗人。最近有一个名字呢好特别的呢，就叫陈理财的一位年轻诗人呢，这个名呢就过去的一年的年底呢，我经常见到他的名字，因为呢他本诗集呢就比好多我认识的诗人朋友，无论是本港的或者外地的，咁他哋呢买甚至新加坡的台湾的诗人都买了他诗集，并且就说哇，好久没看到这么精彩的处女作。这本诗集叫做《只不过倒下了一棵树》，作者就是陈理财。我就收到诗集，当然第一时间看了之后觉得真的很精彩，就非常成熟。同埋很难得的一件事就是说，作为年轻诗人的诗作，他不是很圆记的，他很克制，同埋很清晰，他的诗写得好清晰。咁同埋呢，睇嘅诗集名你都可以稍微感觉到佢有一啲可能係冷幽默嘅感觉。一开始我未收到书嘅时候呢，我就觉得以呢个名咁奇怪嘅，好似喺度自我讽刺緊。因为呢我哋成日都讲话，我哋出咁多书呢就只不过係令地球啲树又减少一啲，更加唔环保啫咁样。但係呢佢话只不过倒下了一棵树，就好似好抱歉啊！我出了一本诗集，我只不过是用了一棵树啫。但是当我睇翻佢嘅诗入边嘅诗咧，就发觉都几沉重，就唔系话就系黑色幽默咁简单。 系咁，呢位陈理财可唔可以再同我哋介绍多啲咧？ 其实我所知无多，其实我都系前几日咧同佢有联络，我一直以为佢系一个学生，点知咧佢话佢已经做嘢好耐啦，原来佢系八十后诗人。咁咧睇翻佢简介咧，佢就得过城市文学奖啦，又得过青年文学奖啦，仲要系可以好多呢个香港嘅诗刊都发表过诗嘅啦。但系只不过咧，今次咁集中咁样睇到佢一批咁优秀嘅作品咧，咁就令人比较过目不忘。 系好少可系咪？香港可以咁隐蔽地去写 诗。系啊，咁咧，不如我哋先从佢嘅点题之作开始啦。只不过倒下了一棵树。 只不过倒下了一棵树，陈理财。老榕树多一棵不多，少一棵不少。砍树人完成最后的姿势，段落的木头排列得整整有条，上面没有站着多余的鸟。曾经那棵树占去一些空间，无意地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忘记了。对于伟大的东西而言，本来就微不足道。反正树干上有谁的刻文，刻文上有谁的名字，名字里有谁的故事，也没有关系。一个城市必须掠去冗长的身世。听说有些人在哭，不是所有人，不是没有人，只是有些人在哭，或许就那么一两个。哀悼是必要的，正如理由是必要的。应该过去的东西必须过去，应该到来的东西必须到来。世界有着世界的秩序，我在一张日程表上继续自己的日子。历史的一半在博物馆以外静静死去。 只不過倒下了一棵樹，咁作者就係陳理財。 咁其實呢首詩咧個緣起咧，當然係我估咧係同呢個2015年呢個搬行道嘅即係斬樹事件有關啦。呢啲樹咧，政府當然有10,000条理由去斬佢啦，但係對於喺樹下邊行過嘅人嚟講咧，亦都有10,000种理由咧係去愛惜佢同埋係反對斬樹啦。咁陳理財首詩咧入邊就好細微，好細微咁樣。佢好似揸住个显微镜咁样，去深入到呢棵树嘅每一条木纹、每一个细节入边去揾，哦，佢存在嘅理由系咩？但系佢一边讲述存在嘅理由嘅时候，一边就话其实系咪冇关系嘅，微不足道嘅。嗰阵时你就会觉得佢讲紧嘅虽然系一棵树，其实系讲紧我哋城市嘅好多嘢，尤其香港啦。香港因为我哋有好多发展嘅理由啊，就去写去好多嗰啲咧，好似无用嘅嘢咁样。就好似佢嗰句点题嗰一句嘢，佢话一个城市必须略去容长嘅身世。点解要略去身世呢？就好似我哋嗰阵时话皇后码头咁样。你讲咁多嘢去打动嘅政府，其实打动唔到嘅，因为政府只在乎呢一刹那同埋所谓嘅未来需要啲咩，唔会在意过去曾经发生啲乜嘢嘅。咁呢首诗作为点题作咧，其实咧佢入边有一种情绪咧几浓烈嘅。去到最尾嘅时候，佢话历史一半喺博物馆以外静静死去，呢句好反讽嘅。咁其实喺博物馆以内嘅历史，其实系先系真正死去嘅历史。你以为真系入博物馆就可以保存到啲嘢咩？咁但系其实佢真正嘅另一半已经喺出边已经死咗啦。 其实喺出边嗰啲先至系生活啊嘛。 但系系啦，但系出边啲照样系被忽略。 同埋佢有一句话：应该到来的东西必须到来咯。 哎呀，好宿命啊！好，我觉得有啲似咧麦兜动画呢、這个。菠萝油王子入面嗰啲巨兽啊，嗰啲怪兽吓，系咁样即系吞噬紧嘅城市。但系如果由呢首诗开始，你以为系陈理财系一个嗰种即系社会议题写作者咧，咁又唔系。其实佢好多诗咧都系喺一个比较宏观嘅角度去睇呢个城市嘅好多病吓，呢啲病咧系好似好淡然嘅，但系就好致命嘅。 嗯，会唔会就好似呢一首《幽灵》咁咧？ 幽灵，陈理财。大概他积雪的头发早已适应新商场的低温，带着一个旧纸袋，有点迟疑，却始终跨越了无形的界线，步入开放式咖啡店满座，而他满山穿过椅子之间的缝隙，尽量不打扰，直到有人离座便坐下，桌上未用的纸巾与餐具被他收进袋里，并且饮下别人杯中残余的一半黑暗，让自己也有颜色。 系啊，幽灵呢首都非常之克制。其实你睇下睇下，你会觉得你先慢慢觉得。佢恐怖喺边度？佢恐怖唔系话在于佢点题就点出幽灵呢两个字，而系你会发现咧，佢其实唔系个幽灵，佢可能就系我哋身边任何一个即系老人家，头发白晒啊，揸住个旧纸袋，呢个细节非常清晰。我头先咧，我上嚟嘅时候都系发现一个我路上碰到一个老人家揸住一个购物袋。咁、那个购物袋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可能真系用完就掉噶啦，因为我哋有好多无数嘅好靓嘅环保袋吓，供我哋选择。但系对于啲老人家就系、是，如果用到残晒，佢用揸住嘅嗰张纸袋，咁呢个细节就系咁样，就系、是、咁样，佢所选择嘅嘢令佢成为咗对相对呢个城市一个幽灵吓，或者呢个城市咧亦都系刻意去无视佢。所以到最后咧，佢话佢饮杯咖啡咧。就好視覺化呢個意象，就好似呢佢係一個透明嘅一個容器，將杯咖啡倒入去呢杯咖啡令佢嘅形狀顯現咗出嚟。咁但係呢，如果一個老人家真係一個前面所講嘅老人家，佢唔去消費，唔去坐低消費嘅時候，佢係咪就提示唔到佢自己嘅存在呢？ 咁、啊、但佢係飲下別人杯中殘餘的一半嘛。 所以係更加悲慘，你會諗到係其實有時我哋會見到嗰啲拾荒者啊或者係嗰啲叫咩墨難民係啊，我就聯想起呢樣嘢囉。 係呢一首係幽靈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聽他是這樣消失的。 他是这样消失的，陈理财。对于不认识他的人来说，每天候车的时间缩短了一些，升降机略过一个楼层，电话里接外卖的声音少了一把，换另一个人，无聊的笑话消失了，突然的问候也是。不久餐厅消失，换另一间餐厅，顾客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众多留言里少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善与微不足道的恶。某个办公室里打着呵欠的职员，在长长的名册上加了一个名字，以之证明世界仍在。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他是这样消失的，咁就系香港一位诗人陈理财嘅作品。 系啊，他是这样消失的咧，同前面幽灵咧系一首呼应嘅作品，可以咁讲。但系呢个他咧，佢系唔系一个被成为幽灵嘅，比如话失业者、流浪者啊，嗰种拾荒者嗰种人。佢明明系可能系一个即系好普通嘅上班族啦，一个好普通嘅文员，但系正正因为佢咁普通。而且咧，维系住嘅城市系由无数个咁样嘅佢嚟组成嘅，所以当佢消失咗，只不过咧系其他一啲咧同人性无关嘅嘢变咗，比如话同佢一齐等车嘅人，咪等车嘅时间咪短啲咯，冇人喺前面排队，少咗个人排队啫嘛。咁搭 lift 嘅时候咧，佢冇揿到 lift， 你咪又快啲咯。呢香港人好习惯会想象，即系上车望飞站咁样，你会觉得系啊，咁冇咗佢都冇乜所谓啊。我可能仲有啲利益添，呢啲好细微嘅利益啊，少咗人买外卖。其实呢啲细节咧，令我谂起十几年前我仲翻工嘅时候，真系如果你系一个正常所谓正常嘅公司翻工，呢啲细节系发生在你身上的，亦都是发生在你周边的人身上的。当每一个人没了之后呢，你才有少少意识到，哦，大家做紧同样的事呢，就本来是十件的，现在变成九件，只不过如此。但是首先去到后面呢，突然来了一个转折，他消失了，但是另一个未消失的人呢，他就继续填一个名来证明这个世界还存在。其实对于那个消失了，可能是死了或者是离开了的一个人来讲，这个世界，这个运转的这个办公室世界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留下的人呢还继续去点名来证明这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是还在这里，是很荒诞的这样就。 个感觉好似好冰冷嘅社会咁样， 好似嗰啲以前咧六七十年代咪好兴有啲卡通片嚟讽刺，即系 Pink Floyd 嗰啲卡通片咧，咪系咁讽刺一个按部就班嘅社会，少一粒零件，好快又适应翻啦，嗰个运转唔会有咩改变。 系，所以即系少咗个人都好似冇乜大嘅分别一样。 其实系好可悲吓。 跟住我哋要听一名恐怖分子的母亲。 一名恐怖分子的母亲，陈理财。我很好，不用挂念。阵痛，他似曾相识，像临盆前毫无预兆而又必要的仪式，喜悦与不安融住一个肉身。我知道你想我，我也想你。自戴着面具走进荧幕，在黑暗中发光，一场默剧。重复的姿势，他读着，边用粗糙的手抚摸微微突出的下腹，那里没有一张脸，那里曾有一张脸浮沉并卷缩着很长很长时间，像在祈祷，没有经文，没有教义，于每个人最初的房间里，一切预先得到宽恕。现在有住的地方，有朋友，吃的喝的不缺，有主，不用找我。阵痛，他似曾相识，像他不辞而别后无数回声的追问，投向一道远方的墙，远方把他儿子筑成另一道墙。通了电的空气之中，悲伤正在飞翔，像无颜色的鸟群停落旧房子每个角落，滑动滑动，点击再滑动，点击点击，他已死了。 一名恐怖分子的母亲就是陈理财的作品。 这首诗是一首较为长的诗，也是这本诗里面很感人的其中一首诗。就是其实我们都有一句讲的，就是说恐怖分子都是由妈妈生的，但是你去想象，我们很少人会去想象恐怖分子的妈妈会怎么想，我们会想个人质的妈妈多么伤心，我们会想被恐怖分子无辜杀了那些人的妈妈多么伤心，但是恐怖分子他生出一个是带死亡给人的人，他的心情是怎样呢？那里面有一些意象是由头到尾贯彻下来的，就是孕育的意象，臨盆啦，子宮的意象啦，這個在他的肚子裡面漂浮住的，曾經的他的兒子，但是怎樣呢，將這個兒子離他越來越遠，而且呢不單止是用一面牆隔開了他，直接是他的兒子是變成了一面牆，這個裡面包含著一種控訴呢，就是對驅使他兒子成為恐怖分子那種主義的控訴，佢唔单止係将你隔开，佢直头係将你变成区隔嘅本身。咁样你先至绝对无动于衷。当你以为你终于可以联络到佢嘅时候，佢已经喺电波中消失。因为恐怖分子最终佢都係死路一条。咁呢个母亲呢，最后呢佢就好似剪断条磁带咁样。即係再一次同佢肚入面嘅呢个儿子呢失去联络。 嗯，但里面呢首诗里面呢有啲系用个引号去括住嘅呢啲对话。 应该系想象嘅呢个恐怖分子打电话俾佢妈妈啦，入面有一句好讽刺嘅，佢话有住嘅地方有朋友，吃的喝的都不缺，有主不用找我。咁呢度暗示緊當然係呢個 ISIS 嗰种恐怖分子啦，因为佢哋觉得真主与我同在，其他就冇所谓㗎啦。當然呢個真主同我哋所熟悉嘅即係正式嘅伊斯蘭教嘅真主其實係兩回事嚟。佢哋只不過係借一個佢哋虛構真主之名嚟行佢哋想要嘅。包括呢同一句話所包含嘅嘢其實都好諷刺。所謂主對於佢哋嚟講就係吃的血的都不缺。佢哋嘅夢想就話即係如果佢哋去做咗聖戰之後，將嚟上天堂咧，就會有十幾個處女包圍住佢啊！啲泉水留住，啲酒啊，又食嘅嘢全部都源源不絕啊！呢個嘅係講緊佢參與恐怖活動，即係加入組織之後嘅生活，其實又好似咧係佢喺天堂，喺佢幻想天堂打翻電話嚟俾佢媽媽，但實際上佢媽媽係知道佢冇上到天堂，因為最後一句係他已死了。死了不代表就是上天堂。 这一首就是一名恐怖分子的母亲。跟着我们要听薛丁格的书。 薛丁格的书，陈理财。看完的书，未看完的书，搁在柜里数年，像一个个尘封的盒子，里面都躲着一只猫。睡了还是死了，没有人再次打开去看这些大大小小不确定的世界。猫却在夜里逃了出来，穿越墙壁，从意识的缝隙跳进我的梦里，梦里，梦里。早上醒来，猫是来过还是没有？ 的书咁就系陈理财嘅作品。 系啊，薛丁格的书咧，点解要讲咧？系因为我自己好有同感啊！一开头就话未看完啲书咧，其实咧对于我哋嚟讲，大多数人咧个比例咧，看完同未看完咧系可能1:9咁大嘅比例啊！即系所谓呢个买书如山倒啊，读书如抽丝啊！咁所以我好有同感。但系咧，佢用咗一个诡辩喺入边。咩叫薛丁格的书咧？有一个数学概念叫薛丁格的猫，薛丁格的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只猫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但是注定一开盖呢它就会死，但是你不开盖你又不知道它是生是死。 哇，似哲学问题 多了。是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数学家提出来的，就是这个薛丁格这个数学家提出来的一个诡异的逻辑。于是你用这种逻辑来对待你自己的书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读书人的自我安慰。是不是我拔它出来呢其实我睇佢係杀死咗佢呢本书呢，係 我哋永遠都期待住本書咧，係將嚟再睇嘅。成日都話啊，呢本書將嚟我一定會睇。但係而且一睇開嘅時候咧，我自己習慣就係一本好書咧，我就唔想睇曬佢嘅，肯係睇睇下睇睇下，慢慢就擺翻咗喺度，擺住擺住又唔記得咗噶啦。但係我哋自我安慰就話：，誒、哎、呢本書因為佢太好睇啦，我唔忍心睇曬佢。就好似呢只貓，我哋揭唔揭開佢咧？到底佢有冇死呢？但係揭開佢就會死喎。於是最後呢，佢又係進入一個幻象，就喺佢自己嘅夢入面。隻貓到底係生係死呢？因為你夢總有會醒㗎嘛。你醒咗之後，你夢入面遇到嘅嘢到底發生過定係冇發生過呢？即係書同夢同埋呢個哲學問題呢，三樣嘢交疊喺埋一齊。 系睇完咧呢几首诗咧，发觉其实陈理财嘅风格咧，我哋可以点去界定咧？ 我觉得佢有一种理性喺度嘅，嗰、那个理性咧系其实写诗嘅人比较缺少嘅，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系凭感性去写作噶嘛，尤其是诗歌，咁佢嘅理性咧就令佢咧好克制，同埋咧好明晰啊。即係好清晰啊！佢每一句話冇太多嘅廢話嚇，亦都唔會修飾過多，點到即止啊！呢樣嘢對於處女作嚟講真係好難得，對於年輕人嘅作品嚟講。 咁我哋下一集係繼續咧去欣賞佢啲詩啊， 繼續介紹佢唔同嘅詩。 好，下一集再傾，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